第64集，傅云宪答应蒋璇与他在第二天见面，想着 file 见傅大律师的蒋景华终于如愿以偿。蒋璇久闻傅云宪大名，但大多是见猪不露脸的新闻报道，耳闻不如见面。他从未想过传说中的傅云宪不是老态龙钟的学究，不是其貌不扬的中年人，而是一个这么高大英俊，堪比外国模特的男人。他见傅云宪西装革履地走过来，起身迎接时不小心碰翻了桌上的茶水，慌的。两人见面的地方是傅云宪选的，理由很简单，他跟这里的老板走得近，这是 S 市内为数不多的允许室内吸烟的高级日料店。 这里的食材很新鲜，帝王龟还有黑金鲍，吃得惯吗？ 听蒋璇说了一声 都好， 傅云宪翻开了两页菜单，扭头对服务生说， 这些都来一份，留一份，一会儿我打包带走。 蒋璇一直不怎么敢抬头，菜单印刷的相当古朴漂亮，就是上头的价格太刺眼了。他问， 是给许苏带的吗？ 臭小子馋得很。 傅云宪笑了笑，合上自己的那份菜单，问蒋璇， 还有什么需要的？ 蒋璇按件点了两个最便宜的，一份寿司，一份沙拉。傅云宪凭以往的习惯点了份牦牛寿喜锅，又让服务生把他珍藏在店里的酒拿来。包间雅而静，日式壁灯投射出柔和的光线，很适合两人谈话。美食在桌，美人在座，傅云宪倒不怎么动筷子。他点着一支烟问， 蒋小姐找我应该不是为了吃饭吧？ 蒋璇咽下一口刺身，割了筷子，举起眼前的酒杯一饮而尽。 借酒壮胆，他从包里掏出了一张八寸大的照片，递到傅云宪面前。傅云宪拿起照片，照片被时间磨得泛黄，好些个人的脸都看不清了，但唯一能确定的是，上头的人都笑得充满希望，十分开怀。照片背面还有名字，傅云宪看见了自己的。 不知道傅律师还记不记得？ 他停顿了五六秒，平视着傅云宪的眼睛，缓缓念出那个名字： 蒋振兴。 蒋振兴，全国最大集资诈骗犯主犯，涉案金额达百亿，中央都点名批评了。傅云宪当然知道这个人，但他们俩的干系还不止于此。他们二十多年前就认识了，彼时他管蒋振兴叫蒋爸爸，他们亲如父子。傅老爷子不认原配与亲儿，学生时代的傅云宪要照顾患渐冻人症的母亲，险些因家贫辍学。多亏在那时遇见了热衷慈善事业的蒋振兴。蒋振兴创办了一个振兴基金，专门捐助因罕见病辍学的学生。而傅云宪就是振兴基金的第一批受益人之一。那时那批学生与捐助者蒋振兴留下了一张合影，正是傅云宪眼下皱眉凝视的这张。 原来你也是蒋总捐助过的学生。 傅云宪冲蒋璇点了点头，把手中的照片又放了回去。 我记得案子已经判了。 傅云宪没怎么关注这个案子，只听说一审的时候，曾经身价过亿的企业家沦为阶下囚，仍能保持风度，不卑不亢地为自己辩护。他虽不认罪，却也护着手下，敢于一力承担。由于公司上下全成了被告，蒋振兴对法官说， 我没有犯罪，但若法庭判我有罪，也请只追究我一个人的刑事责任。我是董事长，也是法人代表，他们都是执行命令的下属，对此毫不知情。 庭审时间相当漫长，后来蒋振兴向法官要了一瓶水，自己只喝一口，便请求法警递给站在他身后的那一大群被告。法官仁慈默许，于是便一人喝一口，如此传递下去，场面很是令人唏嘘。蒋璇继续说下去， 可以说判了，也可以说没判。一审死刑，二审却迟迟没有开庭，也不知道现在人是死是活，一直没有消息。 二审没开庭是好事，邢修九取消了集资诈骗罪的死刑，这就留下一条命了。江总是被冤枉的，二审无故拖了好几年了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期间聘请的多位律师也都被阻挠被威胁，至今没有一个能够成功会见，甚至一审时连蒋总兴建希望小学、创办振兴基金的钱都被定性为挥霍集资款。可是如果没有蒋总，那些孩子…… 我不是来听你讲故事的。 蒋璇动之以情，然而傅云宪颇不耐烦地打断了他。 你想让我接这个案子？ 我整理蒋总物件的时候看见了这张照片，也看见了照片背后你的名字，但当时我并没有这个想法。 既然对方已经把话往敞亮了说，蒋璇也不再避讳自己的真实目的。 没想到前阵子偶然认识了许苏，他正巧是军汉所的行政主管，所以我想这可能是上天注定要请你来接手这个案子。 这件案子是央批不都，谁也不想趟这趟浑水，没有一个律师能翻盘，也没有一个律师敢翻盘。 傅云宪夹着烟喝了口酒，他放下酒杯，注视着蒋璇的眼睛，清清楚楚地告诉他， 傅云宪也不例外。 央批是中央批示，部都是公安部督办，与之相比，渠陵案、高化案简直不值一提。蒋振兴的这个案子绝非媒体上可见的那一鳞半爪的消息那么简单，它是一张牵扯政治经济方方面面的弥天大网，一招不慎，别说律师的职业生涯，连他的命都可能搭进去。傅云宪能有今时今日的地位，说到底还是他进退之度，从不死磕那些真正毫无胜算的案子。他不是不肯过江东的楚霸王，而是休叫人负我的曹丞相。傅云宪说， 能留一条命就不错了，我劝你不要为一个陌生人浪费自己的青春，做出无意义的牺牲。 然而蒋璇不领情，不比那些软绵绵娇滴滴的小姑娘，她既然如愿见到了傅云宪，便敢豁出一切逼他接这个案子。 许苏喜欢我，我能感觉出来。 从傅云宪那天接起他的电话开始，蒋璇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筹码增加了。他说， 如果我是傅立的准侄媳妇儿，这个忙您不帮也得帮了吧。 傅云宪几乎就要笑了，他这辈子从没受人要挟过，区区一个小丫头片子居然敢跟他谈条件，何其拙劣，何其幼稚。 当年我收到振兴基金的学费赞助共计30000余元，如今20多年过去，我就还你20倍。 菜刚上齐，傅云宪就站起了身，结账走人。 70万明天打进你的账户，这顿饭你慢用。